大家好啊！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翻嚟，今日我哋好开心啊！三个人坐埋一齐，有牛医生啊、笋哥同埋啊狗护士啊。今日系300集，第300集啊，呢个集体回忆。咁啊，牛医生， 你问下我去咗边度嚟呢几年？ 哇，系喎，呢几年你去咗边度嚟？ 我去咗俄罗斯搞政变。 屌你！ 啱啱喺车神嗰度咧，就做低咗呢一个呢个美国 总统。做低咗88号。 88号。然之后我就去咗呢一个古巴同呢一个捷古华拉就搞咗个呢一个屌屎忽后援交会，跟住啱啱先而家先去咗无国界医生开完会先翻嚟。 屌你！唔系好多人都挂住阿牛牛噶。 Suki 咧， 阿 Suki 唔知有冇听过而家？ 系啊，佢唔知系咪假人咧 ？Suki 真系唔知喎、 啊。我好挂住佢，因为我到而家都未知佢系男人定女人嚟嘅。 Suki 话系女人， 佢系女人嚟嘅。 啊，话系女人嚟嘅，屌！咁啊，今集我哋讲一集集体回忆。咁啊， 所以摆咗嚟晾住只手冇咁痛。 唔系，惊收唔捻到条声。啊，咁佢咁样收到。咁啊，今日阿牛牛咧就话喺呢个咩嗰个鹅掌嗰度执笠啊。 哦，系啊。我想讲今日咧就我好中意去买鸭掌啊，唔系买鹅掌，因为鸭掌平2蚊只。 屌你， 次次买真鸭掌咧，嗰个老板咧就喺咁面望，因为买亲咧通常咧，咦点解当一声嘅？ 屌你唔知边个部手机 啦？当钟啊！ 我以为嗰啲和尚唔系好兴嘅，喺个裤囊攞个嘢就当，跟住攞个手攞个兜出嚟问，唔该俾10蚊嗰啲。买个兰桂坊好捻多噶嘛？ 多贼匪嚟嗰啲仆街。 头先讲咧就系我好中意买鸭掌。每次咧一早人哋开门走去买鸭掌，嗰、那个老板咧就嘿咁样面望捻住你，点解咧？因为你2蚊只，你一买捻晒人哋啲鸭，因为一只鸭得2只脚。我话俾你听，佢有几多只啫？你一买20蚊，冇捻咗10只鸭。跟住次次仲要咧，佢问你斩唔斩啊？咁啊，我通常话斩，跟住佢嘿口面又要做，又要平，又冇钱赚，赚你嗰20蚊。跟住仲要咧，問我攞包嗰啲滷水漿， 屌你！唔係你買咁撚多鴨掌做乜撚嘢啫？ 翻屋企燜餸煮飯食啫嘛，唔係好多阿叔中意嘅，你知唔知啊？ 好老實嘅咩？ 唔係知唔知啲咩人最中意啊？攞住個啤酒嗰啲啊，好撚中意企喺門口咧，就企喺度嘅，個個嗰啲走鬼嗰啲咧。我點解咧？就係、是、我想請救佢哋，就唔好叫佢哋咧就飲咁多啤酒，所以我就買撚曬啲鴨掌。即係我基本上係奉行呢個光膠。救地球這個原則嘅，咁好啦，咁啊買曬啲鴨掌啦，咁有陣時嘅老闆咧見撚到我嚟，特登收攬埋啲鴨掌，賣撚曬啦咁樣樣， 唔係人哋真係賣撚曬啫，屌你！ 咁你咪買鵝掌咯，但係鵝掌大家啲聽眾知唔知而家一隻幾錢咧？13蚊一隻啊！ 食到盒飯 喎、啊！係啊，13蚊一隻， 係冇盒飯係賣到13蚊嘅。 13蚊， 屌你！ 而家咪而家冇10蚊嗰啲嘅咩？ 边有啊？你有冇食过先？ 喺咩咯？嗰、那个咩深水埗嗰个咩阿哥，咪上次俾班大学生呃鸠佢。 哦、啊， 佢好中意做义工嗰个咪咯。 阿明哥， 阿明哥， 我哋唔好讲啦，阵间有啲大学生嗰啲又嚟 呃鸠人啊！屌， 咪话我哋呃鸠人，搵人哋去道歉啊！阵间咪要我哋三个喺一啲报纸记者面前 道歉， 对唔住阿明哥又讲你啦。阿明哥话你个扑街啊！ 唔系你班真系扑街， 你班真系扑街， 我呃过屌你！唔 系阿明哥自己都讲噶，佢话其实冇乜嘢嘅啫，不过系啲人即系话嗰啲网上啲人，哎我又讲啦，即系会得罪网上啲人嘅。佢话嗰啲人系根本上做公审啊，成 日喐得都系公审。互聯網係公審，但唔係正義啊！即係佢係公審，但未必係正義。 咁又係喎，我哋大陸成日都公審噶。 屌你啦！大陸邊有公審啊？秘密審判啊有。 咪公然審訊，俾錢得噶啦。 俾錢。 最近嗰啲法官咪話佢嫖妓嘅有幾個？ 正常啊，法官嫖妓係。 同埋你有冇睇最近嗰、那個法官啊？嗱、這個係你嘅好朋友阿發明家就同我講嘅，佢就話最近法官咧就有一個審判，佢就話。打飛機是合法化的， 打飛機 在大陸打飛機是合法化的、所以你不要成日話想去即係打飛機就話係嫖妓，冇合法化的，大家講清楚呢樣嘢。 屌你啦！ 有冇睇近排西班牙有單新聞咧，話打飛機咧？ 打飛機 刑事， 刑事屌你！ 你睇下呢個世界上面喺唔同嘅國家睇嘢係幾唔同啊！我哋我國嘅法律幾咁開明啊！打飛機合法化，大家記撚住啊！ 打飛機刑事咯， 自己打係合法定係俾人打？ 俾人打係合法化。 係咩？ 打飛咪俾啲嗰啲服務員咯。 屌你！ 打飛機唔係刑事， 但唔係違法。 唔係違法，冇問題。 我即係合法啦。 你試下上去，你就話、哦、你就刑事啦。屌你老味，法官就 你向住法官或者向住我哋嘅領導人打飛機就刑事。 屌你老味，羅子刑事咯，打靶。 咁好啦，我繼續講翻呢個鴨呢個鴨店呢、這個滷水店好撚多年㗎啦。我細細個咧都唔撚幫襯嘅。 開咁多年㗎啦咩？ 好撚多年㗎啦。 好食㗎。 唔係啊，即係滷水嘢啫。咁、啊、可能就係好似嗰啲咧，話嗰即係嗰個湯底幾廿年唔撚。 哇！屌你索㗎 嗰啲曱甴滷水跌撚落去撈翻上嚟，係嗰啲咧 食唔撚到㗎。 咁啊，全店最平都係鴨掌啦。咁啊，次次買鴨掌，買翻去就攞嚟炆木瓜。頭先我哋都傾過㗎啦，炆木瓜冇撚好食。 炆苦瓜。 炆苦瓜，炆木瓜。係、啊、我可能行得街市，成日掛住師奶嗰啲木瓜。咁啊，講起咧鴨掌買，今日咁啊又行過啦，咁啊諗住買。哎呀，仆街！原來執咗粒喎， 唔係佢執粒嘅原因，我諗真係鋪租貴，一係間鋪自己 捱唔撚掂啊， 唔係一係間鋪自己開咗十幾年，間鋪會唔會自己㗎？ 咁啊真係唔知啊！如果我佢咁辛苦，我早勸佢即係執粒啊！ 真係賣咗間鋪揾到一大嚿。 屌你而家啲鋪千鳩幾二千萬㗎、 啊！係啊，所以即係我想話，唉，而家啲鋪咧，即係買少見少啊，係咪先？ 啱啱啱，所以你話啲集體回憶越嚟越少啊！即係你好老實講啊，即係。我自己 我最怕啲雞竇冇曬咋。 哇！嗱呢、這個啊真啊，屌你話嗰啲舊區重建拆撚曬，你冇雞竇啊！屌你老母。 我最近無無聊聊，即係好多年㗎啦。我呢、啊、因為你知我要去車神搞政變啊嗰啲啦，即係唔撚得閒。翻到嚟香港先，原來上一四一已經變撚咗個嗰、那個版面㗎咯喎。 係咩？ 係啊，你上去你大家網友去撳下一四一啦，上面咧有新加坡、馬來西亞，撳落去你先知原來人哋國家嗰啲叫雞好撚貴啊！新加坡都要八二蚊波子啊！ 即 係 幾多錢港幣？ 八二蚊乘六啦，即係七百幾蚊㗎啦。 我、 哦、 都好貴。 佢就寫佢寫 two shot。 唔係，但係咪靚女嚟㗎？ 嗰啲都 有樣睇㗎。 都係不顧啦。 two shot 喎。 two shot。 屌你！你输唔输到 two 先攞晒？ 金像都叫 two shot 啦，你又 金算无限啊！屌你！ 唔系有啲阿姐好捻把炮嘅、啊，我点都要你第二次，系射出嚟。 屌你老味，第二次 军 阀 嚟噶，呢啲射精军阀喎， 我哋一阵间要讲下金钻金翡翠。 哇！好大家 咁咧就咁啊，见到佢啊执粒啦，咁啊真系好无奈啦。佢咧、啊、我最中意呢啲旧式卤水店，唔系第一间噶啦，第二间噶啦。之前咧我唔讲咩区啦。之前有一間，佢咧就專係買嗰啲叫做咩啊鹹豬手， 鹹德國嗰啲， 佢唔係啦，滷水係啊滷水好犀利嘅呢間鋪， 應該有個鋪頭即係就咁、是、片出嚟一塊塊 嘅，佢唔係嘅，成隻嘅，嗱佢有好犀利嘅，有有呢個蒜蓉鹹豬手啦，湛鹹豬手啦， 屌你成間都食鹹豬手， 滷水鹹豬手啦，唔係佢仲有滷水嘢嘅，咁咧就又係舊式嗰啲一家人嗰啲咧，阿仔嗰啲啊肥喺度揸把菜刀啊啊！啊！嗰、那個女啊，坐喺側邊做功課啊！啊！個老婆又唔知做乜撚嘢， 好唔好食㗎？ 唔撚知啊！老爺一陣間又企喺後面，無啦啦走出嚟喺廁所， 揸個波， 揸住個新抱個波。咁有陣時你經過冇餸，咁、你咪買隻豬手翻去。 好唔好食嘅先？ 都 OK， 即係好過、好過冇得食啦。因為阿老母有陣時冇餸。 哇！屌 ，Auntie 煮啲嘢食都。 喂，唔好咁大聲啊！我老母可能係 有聽。 劉醫生與護士嗰個聽眾嚟㗎，一陣間咁。 可能佢就係出橋會唔會 咧？屌你！你就諗啲咁嘢，仆街！ 我晚晚諗住 Suki， 我晚晚諗住阿 Suki 著住嗰條底褲打飛機㗎。 屌你諗多咗。 哇！如果而家 Suki 條底褲係我老母條底褲，哇！我真係 諗多咗啦，我 真係冇諗過啊！即係呢個仲得人驚過，即係太空人啊！屌你老味，真係 諗多咗，冇諗多啦！屌你啦， 唉！屌。唔係第一間執咧就係呢一個鹹豬手，我就有一個問題，我真係好衰啊！我諗親乜都衰乜嘅，通常我見哇呢間嘢點經營啊咁啦，一隻間仔一隻間就執撚咗。好啦，今日 唔係我哋第日諗佢間鋪，咦？ 我又 諗佢點經營， 我又要去買，又要咁樣諗，你話我係咪好撚矛盾啦？ 唔 係 你好撚閪， 跟住我轉個頭幫襯呢一間啦，咁啊結果咧俾我買曬啲鴨腳，咁啊執撚粒咗咯。 屌你老味！ 我有試過買佢啲滷水鴨，就佢嗱你知唔知滷水鴨咧係可以買四分一㗎，唔係一定要成隻買嘅，因為有陣時你嗱、你知唔知滷水鴨你星期天唔好翻熱啊嘛，即係你食完一餐就抌㗎啦。因為你再翻蒸咧就好撚難食㗎啦，啲滷水鴨好硬嘅。 我未試過喎、 啊。嗱，老水鴨你最好就新鮮食完就算噶啦，咁啦，咁、啊、你就咦個， 你繼續講。 咦，次次都係食老水鵝多嘅啫喎，屌！ 不如我哋聽埋呢一個電話，睇下係邊個聽眾打。 你講到邊度咧？ 咩講到嘅咧？你咪賣撚曬人哋啲老水鴨掌，佢執粒屌你！ 嗱，咁我就想講就係話佢呢一檔嘢又得意啊！佢每次落樽去咧，佢有個大電飯煲嘅，那個大電飯煲真係好撚大嗰啲咧。 哦，我哋烚嗰啲嘢嘛。 啲烚嘢定係煲飯啦？ 惡食㗎，嗰啲全部都。 嗰個電飯煲真係，嗰個電飯煲邊有得賣咁撚大個嘅？我想問。 屌！ 即係我突然間有一個諗法，就係如果下次我做撚低人咧，咁啊將佢斬件之後，將佢露撚水，然之後賣撚菜出嚟。 屌你老母！個電飯煲邊夠裝啊，大佬個人肉好撚多。 唔係你如果唔撚夠裝，咪擺雪櫃慢慢嚟咯。今日煲啲，聽日煲啲，攞俾啲街坊食撚咗，鬼知啊！ 惡食嘅人肉。 唔係你話俾佢聽我。 人肉嚟嘅，屌你！ 唔係話俾人肉，你話我煲豬腳嘅。 屌你！但係咁多肋骨嘅屌你。 唔係你。平啊嘛，街市嗰啲撚肉 咁多豬肋骨，屌你攞咩閪啊！人都唔撚信啦，屌！ 講起呢樣嘢嗰日，我先諗起咧，有睇個網友喎，咁咧就切咗只嗰啲雞啦，咁啊嗰啲叫微閹嗰啲雞啊，成套都係嗰啲蛋啊，幾搞笑！ 微閹嗰 啲，即係你知唔知啲雞咧？你唞喺個肚咧，裡面冇。 哦，有細個食過，係 嗰啲 係， 係 有啲蛋仔嗰啲啊。咁突然間咧，就我嗰啲姑娘就話：哇，好食啊！呢啲我食過。哇！我話見撚到呢啲， 嘔啦！ 好撚似人。你啲卵巢咁樣， 我食唔撚落啊！ 你食唔食得落啊？ 我食唔落啊！ 同埋第二樣嘢，你有冇見過嗰啲叫做猴啊？即係嗰啲叫做嗰啲馬蹄蟹啊！ 哇！屌點食得落啊！ 一劏開佢側邊咧，藍色血裡面嗰啲蛋，你知唔知有冇見過啊？腥燜燜嘅嗰啲，即係一劏開佢側邊有個有啲奶嗰啲蛋流出嚟㗎。 後海灣好撚多㗎喎。 係咩？咁啊，我哋捉啲落嚟。 唔係佢後。 唔係聽講你煮海鮮好撚叻㗎嘛？ 屌後啊，煮唔到後。 你放喺個鍋度烚撚佢。 後嗰啲血咧，愛嚟驗嗰個脊髓病咧，係驗脊髓邊一隻病，愛嚟做快速測試。 就會再死快啲嘅。 係啊。變色㗎即刻， 咁撚犀利！ 你冇讀過咩？ 我冇讀過喎，邊度？ 屌你啦！我嚟做快速測試㗎嘛， 嗰啲艾滋病嗰啲， 唔係啊，啲脊髓咩病用㗎？ 脊髓病一驗到就係啦， 變色咯，藍色唔知變綠色定黃色㗎。 唔係，我哋下次買過呢啲嚟擦撚曬嗰啲嘢，然之後戴撚住個頭嗰度。屌你老尾， 就嚟絕種你仲食？屌你老尾，你真係冇人食。 唔係喎，而家西貢都有得食㗎喎。 口 係啊，即係西貢啲 動物嚟㗎。 仲係呢一個 啊！ 就啲嗰啲咩生食嗰啲係嘛？最近 屌你， 應該唔係。 唔係等於嗰啲咩啫嘛？花魚啊，即係嗰啲彈塗魚啫嘛。我夠見街市有賣咯，我上網睇，屌你，保護動物嚟㗎，你去屌你，你試下去濕地公園捉，屌你老尾，我諗你監都有得坐啊！屌。 咁啊，我哋咁啊講翻嗰只咩啦，講一個嗰間鋪頭啦，咁有好多嘢賣噶，有呢一個滷水蛋啦，有滷水雞翼啦，有滷水鵝啦。 你咁撚中意食滷水？ 唔係嗰陣時，你覺得咁我頭先講係滷水鴨咧，有分可以擺四分一嘅，佢哋有分叫上裝下裝。 哦，係啊，係啊，係啊，通常你買下裝喺我喺面嘅。 我就問佢買上裝好食定下裝好食？ 下裝啦，屌你上裝冇肉啊！ 唔係佢呃鳩我話上裝喎。 梗係啦，屌你邊個個個都買下裝，啲上裝邊個要啊？ 我就想問下，其實係應該係上裝好食定下裝？ 上裝冇肉㗎嘛？ 你譬如好似食乳鴿咁，你中意食上裝定下裝？ 梗係下裝啦，只乳鴿咁撚硬，仲食上裝？ 咪乳嗱乳鴿個髀好撚多肉嘅，但你要食埋佢個屎忽嘅。 係啦，我其實食乳鴿我中意食。 唔係，但我老母食唔到上裝喎，因為咧佢個翼啊，佢會一。你會打開個嘴，表一打翻落個嘴嗰度，打翻落，好似螳螂打頭咁樣。 屌你老味，幫人食上裝啊！ 唔係下滷水嘅鴨咧，我就真係食過上裝，都 OK 嘅。 都 OK 嘅， 但係我唔知原來佢呃鳩我咯。 上裝冇人買㗎。 咁所以佢咪執粒咯，個撲街。 咪平啲賣俾你。 我唔係喎，都係一樣價錢嘅喎，係話俾你聽，上下裝，咁你就可以買啦，咁我又就有試過啦，咁樣咯。 不過而家呢啲集體回憶都越嚟越少啦，因為你鋪租難頂啊。 嗱，你行出街唔係個個都係呢個集團嗰個集團，全部都係拉上補下嘅。 係啊 係啊。嗱，好似我今日我同你喺街度行過， 喺元朗成條街都 係 集團。 我就問你點解冇人買波鞋？就係啲波鞋嗰啲鋪咁撚貴，仲係點解可以生存到咧？ 屌你老味，全部集團嚟㗎嘛，拉上補下做。 噶嘛，屌邊做到啊？屌好老實。 係咪即係我心諗係咪啲波鞋其實一蚊成本啊？屌你 唔買 對 使錢啫，屌你！ 唔 係你而家行下元朗就知啦，元朗大馬路咧同埋尖沙咀咧，你冇咗一啲舊鋪啊！即係你話啊，我想買一啲舊啲嘅嘢食。 所以我頭先為咗增加個集體回憶，我咪喺啦環街集行行咯。點知我一出出嚟，有隻雞望撚住我喎。 你知個雞屌？ 金雞咁撚樣嘅樣喎，我有睇黃，我有睇阿咩個吳君如嗰班金雞嘅喎，佢望喺度，咁撚樣，好撚大對波嘅喎。係 咩？好大對㗎？ 咁佢應該係雞啦，係嘛？ 好大對波唔代表係啊！屌，通常雞都冇波嘅。 啊，唔係啦，係嘛？ 屌你好撚多都冇啊！ 我真係有幾隻雞企喺度嘅，咁啊，我又趕住食飯，咁我冇理佢啦。 趕住食飯就嚟，即刻理佢啦。 係啊，佢同我食餐飯啦，咁撚樣咁咯。 好啦，呢個牛牛咧，今日我哋即係翻到嚟，我哋呢集都差唔多完啦。 你哋而家一集幾多分鐘啊？ 我咪十分鐘到啦。 咁 又有長有短，有 咁撚呃鐘㗎？你睇 有啲三十分鐘㗎。 我哋睇下嗰條 嗰個題目講成 唔係咯？唔係最近啲網友點樣啊？我想聽下，我好耐都冇翻嚟，啲網友 啲網友好掛住你啊！第一第二樣嘢開台釘咗啦。 點解咧？ 係政治壓力之下釘咗。 咁我哋有冇？我哋有冇？ 係佢同你講嘅。 道聽途說。 哇！我哋會唔會講講下？突然間有班衝鋒隊攞個鐵柱撞開對門，然之後雞雞我哋㗎。 嗰啲又唔係叫衝鋒隊啊，嗰啲叫光膠 隊。 嗰啲炮兵係嘛？ 衝光隊。 衝光。 好似啤機咁啤到你屎忽窿爆。 好驚喎！ 其實我好期待下集呢個金鑽與金翡翠啊。哇！ 啊，唔係，我想知下啲網友呢排有咩回應啊？ 呢排都冇乜回應，都係啲感情問題啦。有一個係中意咗個 中意咗佢老母， 有一個撲街就話，佢有個前度， 點解咁撲街嘅？ 佢有個前度，個前度咧就同人結咗婚嘅啦。 咁咪好咯。 咁咧結咗婚之後咧，佢老公咧就結咗婚生咗 B B， 咁佢老公啊成日打佢。 咪咁冇咯。 呢個係一個政治婚姻，咁點知咧個前度咧就揾翻佢。 係。 咁佢啊出嚟咧就唔係幫人，出嚟就搏人。 哦，咁啊啱啊！ 屌你嗱，呢啲真係人渣。咁佢搏完人之後咧，佢老公就發現咗。 佢抵搏㗎，因為咧佢為咗政治而去結婚。而不是為了真正的愛情而去結婚， 你幫人家就你不去幫人，你去幫人就不對，你幫完人還不幫人， 你幫他其實是幫了他，因為是幫他減壓，因為他被老公打的時候是缺乏了這個性和愛的，所以我們在幫他的過程裡面令到他 就給性和愛， 令到他對這件事有昇華，就算他是有了有BB 也無所謂，即是有細路仔， 之後呢那個老公就打電話給他，他就說喂你有沒有搞錯， 你幫我老婆做什麼， 即總之單事搞到好，那條撚又玩咩咧？玩潛水，咁就問我應該點做？ 唔係佢點解佢又接人哋嘅電話咁撚戇鳩嘅？ 因為佢攞佢老婆嘅電話打俾佢嘛。 啊，咁啊係喎，真係。 咁佢就問我應該點做？我話第一你 繼續幫佢老婆咯，唔需要潛水嘅。 俾笪地方人哋住先，支援人哋。第二樣嘢 唔係佢哋係咪離婚先諗住？ 係第二樣嘢鼓勵佢離婚。 喂，如果佢鼓勵佢，唔好鼓勵佢離婚，因為鼓勵離婚就會揦屎上身。 呢啲係啲網友講嘅嘢，幾撚唔負責任啊！大家睇我，屌你！ 喂，你哋有冇討論過呢個問題先？ 邊個問題？ 你哋有冇討論過呢一單嘢先？ 冇講。 喂，咁要繼續啦，你俾啲意見啦。 嗱，我冇意見㗎。 我覺得呢啲係極度唔負責任啦。你第一件事又俾答。 我話俾你聽，如果你負責任就想當年結咗婚啦，就係因為呢種人所以唔會負責任，所以正常就應該係繼續幫佢。因為你如果同佢結婚或者俾地方佢住咧，你會令到呢個問題複雜化嘅，同埋你令到人哋離婚唔係解決問題，你應該繼續嗌佢前去結婚，因為係政治嘅問題嘛，最初係政治婚姻嘛，同埋你鼓勵佢要分對方身家。 你哋大家千祈唔好聽呢呢個人講。 同埋你既然結婚係本身有政治目的嘅，你目的完成咗未先？ 啊！ 如果你目的未完成的話，咁你要繼續完成咗你。 佢話日日打老婆嘅，日日打老婆分手啦，離婚啦。 佢好大壓力喎，如果佢先生日日都打老婆。 咪係咯，你要 揾乜嘢打翻佢老公咧？ 我諗可能唔夠力啊，即係男人打女人始終都係爭好遠。 佢可能 架撐，佢屌你！ 唔係可能係可能係工作上面太大壓力要打老婆，或者佢本身係一個習慣性 打老婆。 不過 你點睇咧？ 我識咗好，我有啲朋友咧 喜歡打老婆的， 你很得意，譬如說 喜歡被老 婆打，他們拍拖的時候呢 就沒事 的，他們的感情很好的，跟住然後呢慢慢大家的關係一穩定的時候呢，他慢慢就會 原形不老， 即是那個所謂的大男人啊， 即係呼呼喝喝啊，中意抌呢位女人啊， 咁咪即係話佢掩飾得好啫之前。 但係好得意喎，就係、是、你 但老婆老婆機俾我打嘅， 係直頭朋友都知㗎。係、 啊， 即係譬如話大家會有幾成班朋友一齊出嚟， 一齊打。 咁我又唔係打， 我忍唔住啦，你幫我打我老婆， 綁住死，綁住死，你邊手扣？ 即係好撚神奇，即係、我諗呢啲可能係有啲男性。 唔係你啲朋友，你啲朋友好撚神奇。 我唔係唔個別，真係唔個別，有幾個。老友都系咁， 都系个个都中意打老婆嘅， 打个老婆还饭拖嘅。 有冇喎？即系你都听。 其实好严重嘅，因为你打老婆，如果老婆真系报警都几得麻烦嘅，同埋佢报社工都好得麻烦嘅。除非佢真系好爱佢啦。 呢啲咧有呢啲叫咩私德哥 尔摩后群症。 系啊，咁 即系打完之后更加中意俾佢打嘅。 诶， 唔系，觉得有恩惠。 唔系啊，当个老公咧对佢好少少嘅时候咧，佢觉得好似即刻扭转局面咁样啦。 啊。 咁然後咧，嗰、那個 咁呢啲咪好缺乏性愛咯？呢類 咁咪要揾你幫手啦， 揾我幫佢係嘛？ 你不如快啲將網友嗰個 email 喂，呢壇嘢我覺得值得開一集喎，係值得可以去討論嘅喎。 突然間開一集， 咪咯？咁我哋下一集先，我哋講金鑽金翡翠先。 好好好，今集完啦 ，OK， 好，拜拜。